大乘法门里头巧妙极了，他叫你开悟，一悟了之后啊就空了，这是大乘比小乘高明啊，大乘比小乘神力起来。小乘人纵有甚深的定功啊，将烦恼障啊断掉了，证得个人空。他不能破法体，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没有观慧呀，观照的智慧他没有啊。换句话说，他对于诸法实相是一无所知，这是小乘。那么这个都是经上给我们讲的真实的相状啊。先头给诸位说明了啊，你的学佛如果目标是定在开悟，这个地方就有入处。如果是在正果，你把这些大道理都搞明白了，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看清楚了，就正果了。不但世间法里面你不会动意，除世间法里头你也不会起心动念啊。这个时候净缘觉心才能够证得了。我在此地这一个总结啊，就是给我们说明了，相是虚妄啊，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是慧相归心。心是真实的，三处都无，这是说眼识在根在尘乃至于根尘共生，居不可得，找不到深处啊。中界即无，哪有内外呢？所谓因缘生法，这是世尊随顺世间方便说而已呀。啊，那么佛为什么不说真实，要说方便？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晓得这个佛的说法呢，它很妙啊。从前这个我那时候刚刚接触到这个佛法的时候，方东梅先生给我举了个比喻， 这个佛说法了，就像那个过芭蕉一样啊，我芭蕉过了一层，那里头还有一层，再过一层，里面还有一层啊。你说这个脖子对不对呢？当然是对，过尖了才恍然大悟啊。播的时候就是方便什么啊，因为众生没有那么高的智慧，你给他讲真实的他不能接受，所以不得不随顺世间全说方便说。这些全说方便说要晓得度无实义，不是真实义。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的全说方便说度无实义啊。可是怎么样，虽然度无实义，他用这个方法了，把我们向失意那一方面诱导。失意能不能说？不能说。失意要你自己去悟啊。他用的方法呢，善巧方便，诱导你悟入。这个法子妙极。啊，那么你要懂得这个法子，你一看这个一切经啊，你就晓得，哎，佛用这些方法。那这个方法是叫哪一类人悟入的？何等根性人悟入的？什么样程度人悟入的？你这一看，你的心里就明了啊。所以这个三处推求，从相上讲完全是虚妄；从心上讲呢，完全是真实的。这个我们要用唯识的方法来讲，否则的话说你没法子理解。相是依他起性啊，这个依他起性呢，刹那生灭，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个相不是虚妄的。这个虚妄从哪里生的呢？从真无本性里生。一缘成实而起的，但是诸位要想，缘成实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是一缘成实而起的。这个比喻你再也听不懂，我们从经上的比喻来说，我们眼睛有病了，看到虚空当中有花了，虚空当中花呢就是刹那生灭，它依什么起来的呢？依虚空起来。虚空里有没有它？没有它。所以没有它，它是依虚空起的。这个就给你说明依它起与缘成实的关系。如果你要是觉悟了，空中那个花就是虚空，虚空在哪里？虚空就在花当中，那花确实是虚空。所以缘成实与依他起，不疑不疑。 我这个讲只能讲到此地，再要不懂了没法子，一点办法都没有。全教二乘凡夫在这个相里头起遍计所知，所以把这个诸法实相的真实相啊完全迷惑，见不到真实。佛的一切法无非是叫我们把这个遍计所知吃掉，诸位要晓得，遍计所知也是一塌起，也是一塌起。一塌起里面，遍计所知的这一部分吃掉，然后你就见到圆成实了。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是真心。所以说，前往即真呐、啊，明心见性，明心是什么意思？你的自信呢？自信就是真心呢。自信真心上面带着无明。遍计所知，你的心就不明了，你的心是一团黑暗，一团漆黑，什么都不知道。明心是什么呢？去掉无明，去掉遍计所知，你心呢放光明，这一放光明就见性了。性在哪里呢？没有一法不是性。不但一切一塌起是性，再告诉你，遍计所知也是性，哪一法不是性呢？这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全忘即真呐、啊，恍然大悟啊！悟了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华严里面所讲，情欲无情，童年种子，这就是明心见性。所以你要讲这个一切万法。因缘所生的，自然而有的，给诸位说，到你明心见性才恍然大悟，全叫息论，都不是真实。所以你们想想，这个世间法，这个不是说我们学佛，把学佛的人身份抬高，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自己在怕苦。不是自赞毁他，除了佛法之外，一切的宗教、哲学、科学，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见不到这个事实真相。这个是诸位要记住。为什么见不到呢？就是因为呀。他不管怎么转都是在遍计之里头。换句话说，他用的那个心就是分别心、执着心，那怎么行呢？这个事实真相要把分别心、执着心通通断尽了，不用这个心，事实真相才见到。见到之后啊，你才恍然大悟，我们世间人所想的、所求的全都错了，没有一桩是对的。 那么现在我们晓得这个原理了，别人走的这个路线错了，我走的这个路线怎么样呢？这一点很重要啊，别人错了与我不相干，至少在眼前不相干，我自己一步也不能走错啊。本经正末书教光大师读，教光大师教给我们切实用根，那么我常常在为师里面给诸位讲的，舍辩即知，用依他起，这个是初步入门的学习用根的办法。我们在一切法里面晓得分别执着是错误，决定是错误，那么我们把这个毛病改变过来，我们在一切法里面不分别不执着，一切明了，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步啊！诸位能够这样子修法，你的心啊就清净了，就自在啊。但是在现在要明了啊，就是我们不明了，你得要记住圣言了，我们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先要了解一段什么事实呢？我们在这个世间呢，一饮一住莫非前定，我们的一切身体的健康、寿命的长短、物质精神的享受、人与人的关系，通通是因果报应啊。你先要晓得这个事实啊，晓得这个事情什么好处呢？在这个里面呢，受这个报应不起心不动念，纵然是受的苦报啊，遇到都是些冤家对头，晓得这是因果报应啊，我是来还债的，一笔一笔都消掉了，心开意解，不怨天不由人，你这个心才能入道啊，否则的话你在这个世间不平啊，你就要造业呀 你晓得一切都是因缘果报，这个人怎么样不造业啊？祖师告诉我，随缘消旧业，不跟做新殃，那不造业吗？日常生活当中消业不造业，这是高明的修行人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在境界里什么都能承受，什么都受得了，故得所谓呀，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就是这个道理，他因果报应他晓得逆来顺受这个道理通达明白了之后，我们在一切境界里修的什么呢？二六层修的，修的清净心，修的是净圆觉也就是这个修学的，就是舍辩即所提，理物质法体， 这种人叫真修行人，这种人叫大修行人。他在这个一生当中，他怎么不开悟，他怎么不正果呢？所以说开悟正果对他是必然的。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人决定修行正果。如果我们不晓得自己在世间所受的这个是因缘果报那么你必定在这个世间有不平之心有好恶之心。这个不平之心、好恶之心就是造业。我们天天讲要消业障业障不难，不但不能消除，天天在增长，那你没办法了。弥陀疏钞里面，莲池大师跟我们讲，念佛人或者有招魔障的，这个文我们刚刚念过没多久啊。为什么念佛人还招魔障呢？事业深重。我们天天还在造业，你怎么不着魔啊？只有不造业的人才不着魔啊，造业的人没有不着魔障的连念佛都要着魔障，那修其他的法门那就不必说了，魔障更多啊。我们这个讲席里头，我给诸位说，我是句句给大家说真实话一丝毫的隐瞒都没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诸位要能信你也能够信得过，你能够依照这个方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你这一生你说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办得到如果是你，我信了，信了不能做，那不能做，那你不能怪我，你也不能怪佛菩萨。为什么呢？你自己没有做嘛。所以这个道啊就在日用平常之中就在起居生活里从这个里面去体悟，从这个里面去证得这个才是真正之道。我们再看底下一段这个每一颗六段里头第一段重要最后一段重要当中的各句都相同一念呢只是在里头换几个字而已很容易明了。我们看第二段耳身世界这个识是耳识，什么呢？又如说明，耳声为缘，生于耳识。此时 为父因耳所生，这个耳是耳根啊，以耳为界是因身所生，所生这是身是生成啊，是以身为界。那么这个都是小乘人所理解的因缘生法，也是把它当作真的，当作是实在呀、啊，有这么回事情啊。那么我们哪一个不是以为这是真有呢？啊，几个人知道啊？这个事情是即空即假即中啊，即空即假即中，就是这个三性具足啊，遍计依他圆成。啊，谁知道这个一切法？哦，原来真相是这个样子的呀、啊！谁知道？啊，知道了，给诸位说，天下本无事啊！啊，才行啦！啊，即使见到了，天下才无。啊，为什么呢？没事。那个有事的人是容人自扰之啊，确实啊，天下本无事啊，六祖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这就是天下太平啊，天下太平，这就是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清净寂灭，可是我们这个一迷呀、啊，就变成聋人了，一天到晚是昏扰扰相，怎么一会颠倒啊？那么佛的诱导他开悟的方法依然从日常生活当中啊，叫他在这个里头去领悟。我呢，若因耳生，就是耳根啊，就像耳识，如果是从耳根生，动静二相既不现前，更不成知，别无所知，知上无成，识何形貌呢？啊，第一句说，辨别耳识无从耳根生，啊，动静二相，这个耳。就是耳识啊，他所对的这个尘呢、啊，深尘，深尘有动静二相啊，有声音的时候，这个我们叫动相；没有声音的时候叫静相啊，听什么声音都没有，听的是静相啊。所以把动静二尘呢，就是耳识所缘的深尘。全都包括了啊，这个如果说是啊，这个动静就生成了，如果它是从根生的话，二根生的话，不需要成，所以说动静二相即不现起。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的根里头有识，识要起作用，识没有作用，为什么动静二相都没有吗？那耳没有作用啊，没有作用，这耳无知啊，识是有知， 那是根不成枝啊。必须有动静而相，才能够显示出二十。你没有动静而相，二十在哪里啊？啊，那么由此可知，唯识里面讲二十八缘分，也是佛的方便说法啊，不是佛的了义说，是佛的方便说啊。这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啊。唯识就是方便说啊。你看我们这次讲唯识，在这个表里头给大家说得很清楚啊。第一义的是心，真如本性，那就是真实说，那是言语道断心心出名说的。性变为阿赖耶了，就是不了耶，就是第二义。第二义可以说，可以思维，第一义不能思维，不能说。我们这个经常讲的是第一义啊。从第一义里面看呢，四可七大借如来藏妙真如性啊。第一页你说的啊，所以这个是如果是力了深沉，实找不到啊。啊，换一句话说，没有办法能够发觉的实的存在啊。所以后面问的是，有实是什么形状，什么相貌呢？啊，力量沉，力量深沉，你要是这个根，这个实是什么样的？若取而闻，无动静故，闻无所成啊。那么这个耳呢，是讲的浮尘根啊，讲我们这个耳根啊。你要以为耳可以闻，那根本就没有动静，你闻个什么呢？那闻不能成离啊。可见的必有动静呢、啊、你这个闻才有对象啊。没有动静呢、啊、闻没对象。云何二行杂色出尘，名为世间。这个意思是说云何有比况的意思在？这个地方说，如果要是杂色除尘，那么这是讲的浮根思尘。略举其二啊，还有两个，就是香味，这个不提它，就讲的这个色日出啊。为什么呢？色能够见得到，除啊，它摸到可以有感觉。这是有形之物啊，有形之物就是有根身啊。啊，这根身，我们这个身体是根身，物体也是根身。只要有一个物体，我一摸到了，虽然没有看到它，一摸到，哦，这是一把扇子，我就晓得啊，扇子它有它的身体，这是身体啊。一切这个无知，它的体相 在佛法里都叫做根。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能摸得到啊。啊，佛为什么举这个呢？因为如果我们这个身体要是没有识，离开了识啊，这一个身体是物质啊，是物质啊。啊，识是精神啊。啊，这个物质加上精神，我们就觉得啊，这个物质是活的，啊，活生生的。如果这个精神离开了，识都离开了，这个人叫尸体了。啊，尸体就是物质，完全是物质，这里就没有精神。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识要是没有，啊，这个就没有识的话，二行杂色促成，这个等于是尸体。那这个东西要当作是实，大错特错了。啊，哪有这个道理？啊，这个就是把无情的无，啊，这个色法，啊，这是取无情的色法了，不是。与心识同类呀、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识的界限？换一句话说，剩一根尚且不能算识，如果要砸着这个四成的浮尘根，根本它就无知。啊，无知的这个二行，你要以这个作为实的界限，以为它能够生实，这是讲不通的呀。换句话说，剩一根尚且不能生实，浮尘根决定不能生死。啊，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我们是以为二这十二十是从耳根生的，这是决定讲不通。那么在唯识里面讲的很清楚啊，所以唯识诸位啊，现在还没有能做深一层的研究啊。唯识里面给我们讲，六识在阿赖耶里头各有种子，六根也各有种子，六尘也各有种子，可见的各有各的种子。啊，如果有这个因缘呢，连带把这些种子啊，啊，把它拉出来去现行，各有各的种子啊。不是哪一个生哪一个 啊我们讲九缘生眼识，八缘生耳识，你们有没有懂得这个意思啊？九个条件，八个条件，把阿赖耶里头这个识的种子引起，叫它现行，而不是它生的啊。所以你找僧呢，找不到，找僧找，为什么？阿赖耶识里头本来就有他的种子，他不是哪个僧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僧啊，只有起现行不起现行啊，好像你一个朋友一样，他在家里没出来，你们几个今天想起来去找他看看他，把他拉出来了，他就出来了，起现行了。那他是你生的吗？啊，他是你那个朋友生的吗？是你们几个人共生的吗？不是，他本来就有，你们几个人把他找出来而已，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这个理啊，你越深入越明白，啊，才晓得一切法真的，啊，这个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 你恍然大悟了，否则的话你听这些话听得就莫名其妙啊。那究竟在说些什么啊？你是不明真相啊。啊，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经呢，渐渐往这个里面走了啊，使诸位渐渐了解事实真相。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